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北京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下午东部地区的降水依然会比较明显，对于交通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机场高速的北高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沪高速四环至五环出京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盲目运动，您的肾脏有可能会很受伤。今天呢，也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大家伙现在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有晨练的朋友，有夜跑的朋友，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啊，每天不去健身房，总觉得这一天缺点什么。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太过盲目，太过过量的话，有可能让我们受损的不仅仅是肌肉骨骼这些我们常见的损伤，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肾脏也出现伤害。 今天全民健身日来了，都说生命在于运动，但在呼吁增强运动的同时，运动伤害同样不容忽视。肾脏就是剧烈运动中最容易损伤的主要器官之一，一次大运动量的健身就可能引发肾衰竭。怎样的运动肾脏会承受不住？运动时如何避免肾脏的损伤？腰疼血尿就是肾生病的表现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门文锦，给您说说盲目运动，您的肾很受伤。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跟大伙说运动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了大家这个运动如果我们不适当超量的话，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关节造成伤害，对我们的肌肉造成伤害。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伙说，这运动啊不仅和我们的肌肉关节有关系，还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肾脏。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积水潭医院肾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门文锦门主任。首先要欢迎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那个听众朋友还有广大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门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盲目运动，您的肾脏有可能很受伤。其实很多朋友关于运动这方面啊，都没有想过它怎么会跟肾脏扯上关系。更多大家觉得这运动最多是 胳膊腿稍微扭了，或者说我们的关节这个软骨磨损了，怎么还会和肾脏有关系呢，门主任？ 嗯，好，那说到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我们先聊一聊到底肾脏有什么功能啊？咱们老百姓常讲的说肾脏，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功能就是咱们排尿，对吧？它是一个形成尿液的，具备这样的生理功能。但同时呢，肾脏能够排出咱们体内的代谢废物的同时，又能重吸收一些有用的产物，来以此来调节咱们体内的水电解质的平衡，这是一个肾脏的主要功能。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肾脏具有一定的内分泌的功能，它可能会分泌一些血管活性物质，来调节咱们的血压的稳态，以及一些水钠平衡这样的多重功能。因此呢，咱们肾脏呢，就像一个清道夫一样，它承担着身体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它这样的功能条件下很容易呢就会受到一些伤害。比如说什么样的损伤，我们常见的可能原发的一些肾小球肾炎或者肾小管损伤会引起。那继发因素里呢，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尿酸血症会继发，也对我们的肾有损伤。还有一些滥用药物，什么低血压休克啊、感染等等。当然了，咱们回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运动确实也会对肾脏造成损伤。但这里的运动，我们不是说因噎废食的说，就是不敢运动了啊。这里的运动指的是那种特发的、突然的、高强度的运动造成的一种叫做横纹肌溶解症。这种横纹肌溶解症，它会进一步呢导致一个急性的肾损伤。至于它的成因呢，我想咱们在后面会进一步的与大家揭晓这个谜底。 好，这个门主任先跟大伙儿提醒了一下，肾脏疾病为什么和我们超量运动、过量运动造成的损伤有关系？这是因为它自己的功能，首先和我们身体这个产尿啊，甚至我们电解质的平衡，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到底什么样的运动有可能让我们的肾脏受到伤害，会产生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大家伙儿有什么关于肾脏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和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新闻、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您直接发送弹幕就可以和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今天呢，这个互动奖品啊，先跟大伙儿说一说，是现在正在热映的《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票两张。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两位回答正确互动问答题目的听众朋友，送出每人两张电影票。今天的互动题目也和肾脏有关系，而且这个说法估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那就是吃肾补肾。吃什么补什么，以形补形，到底靠不靠谱呢？如果您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道题对您来说真的是太简单了，大家伙拼手速吧。到底吃肾补肾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A 靠谱， B 不靠谱。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吧。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两张正在热映的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票。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或者是有关肾脏方面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首先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在北京地区已经有30家医院试点了电子病历共享调阅，其中包括了北大人民医院、安贞医院、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只要是在这30家医院当中的任意一家医院就诊，其他29家医院就诊的相关信息，包括曾经罹患的疾病、相关检查和治疗情况，都能够迅速调取，患者不用再为病历资料来耗费精力了。需要提醒您的是，电子病历共享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目前共享范围是最近3个月内的就诊信息。另外，目前患者的影像资料还没有纳入到可供调阅的电子病历范围之内，共享信息主要呢是文本信息。接下来，北京所有医院都有望应用这一技术。 久坐了之后脖子酸，您可能会习惯性的转一转，一觉醒来如果肩颈不舒服，有不少人也会扭扭脖子，但是转脖子这个动作很有可能有致命的风险。脖子连接着我们的大脑和身体，而且里面包含了颈椎、动脉、气管、淋巴结、食管和分布密集的神经。猛地转头或者是回头，可能会使我们的颈动脉受压变细，导致脑供血不足。如果颈动脉当中有斑块，还有可能会引起脑梗。所以说，当我们颈部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尝试缓慢的轻氧，将头部缓慢的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轻氧，然后再慢慢的转头，先顺时针后逆时针。提醒您不要随便的按摩或者是到小诊所进行推拿，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建议您先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以避免按摩不当所引起斑块脱落，诱发脑梗、心梗等疾病。撞树在北京各大公园风靡晨练项目。那么关于晨练撞树，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撞树可以疏通经络，排除体内淤堵的湿热，可以缓解肌肉的僵硬，达到舒缓肌肉酸疼的目的。但是老年群体一般体质较弱，伴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人的免疫力和骨密度会有所下降，这也意味着老年朋友更容易发生感染和骨质疏松。对于力度掌握不好的老年朋友，过于用力的撞树很有可能会导致后背的皮肤红肿，出现创伤，引发感染，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其次就是对于身体本身腰椎有疾病的朋友，撞树不但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加重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腰椎脱落。所以说提醒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再盲目的撞树来进行锻炼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肾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门文锦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在全民健身日来说一说盲目运动您的肾脏有可能会很受伤。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门主任先告诉我们说，这运动导致肾损伤是为什么，是因为过度的运动和以前没有运动突然大强度的运动可能会导致一种疾病，这个疾病的名字叫做横纹肌溶解症。这样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们的肾损伤。 对， 咱接下来跟大伙儿具体来说一说吧。这运动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这横纹肌溶解，这横纹肌溶解为什么又会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呢？ 好，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好吧。大家都知道前阵子北京是桑拿天，非常的闷热啊。然后我的门诊呢就接诊了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啊。他呢体型稍微有点超重，有点胖，然后是个白领，工作很辛苦，天天的加班熬夜。可能也是平常呢太疏于锻炼了。结果就是也是因为女朋友的严格要求吧，就突然间决定呢下狠心办了张健身卡，连续几日在那个健身房里面挥汗如雨，又是动感单车，然后又是什么举铁呀、背式深蹲呀，还有什么跑步机、连续几天，然后搞得自己腰酸背疼，就肌肉真的非常持续的那种疼痛不缓解。他起初呢还没有太过在意，来我们门诊的时候是因为突然间发现自己尿血了。什么叫尿血呢？就是咱们知道正常的尿液都是黄色的或者淡黄色的、透明的，它是那种像酱油色的或者浓茶色的那种血尿。哎呀，这样他肯定吓坏了呀。才来我们这里查，一查发现他血里的肌酸激酶还有肌红蛋白就几个指标都明显的升高了。然后我们又结合他之前有一个剧烈的运动史，还有就是有明显的肌肉疼痛、乏力和尿色的异常，就给他诊断为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这个病症呢，其实现在随着健身人群的增多啊，稍微呢不能说很多见，但是也不少见了。尤其见于那些平常很少锻炼然后猛然间锻炼的青壮年男性。那我们就讲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可能咱们先从肌肉的人体肌肉的形态来讲啊，人体的肌肉呢大致分三种。心肌、平滑肌和那个骨骼肌。那其中呢心肌和骨骼肌是横纹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统称为横纹肌。那横纹肌溶解症顾名思义肯定是跟骨多数都是以运动相关的骨骼肌它溶解而产生的这样的病变。那引起这种横纹肌溶解症的病因呢 有很多种，国内外呢研究可能不下有190多种，小200种的病因、 哦、 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能一一列举了啊。最常见的呢，我们讲一个是咱们今天的主题，过度的运动啊、运动性的，还有的就是地震、挤压伤、车祸伤引起的肌肉长时间受压坏死、 哦、 还有一些重症的感染、病毒细菌的感染，以及滥用药物、毒物等等，还有一些遗传因素、自身免疫病、代谢疾病、那它的成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象，如果过度的运动以后，那肌细胞呢就会在短时间内产生缺血缺氧，然后局部呢产生坏死，那细胞就会崩解破裂，那细胞里面的成分呢就会从细胞内液渗透到细胞外液和咱们的血液循环中啊、其中的一个成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肌红蛋白、那肌红蛋白呢它就会顺着血液循环呢来循环到咱们的肾组织中，它会对肾小球，咱们肾组织中的肾小球会有直接的损害作用、 哦、 然后也会堵塞咱们的肾小管，因为肾小管和肾小球呢都是代谢咱们废物、代谢产物，同时具有重吸收排尿的功能的这些组织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肾功能的损害，急性肾损伤严重的呢患者甚至会出现咱们说的肾功能衰竭或者多脏器的功能衰竭，是这样的啊。但是好在咱们刚才说那个患者啊，那个小伙子看得很及时，他发现以后就及时的治疗，因为这个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凶险了。轻症的患者经过几天的休息，不要运动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或者说输输液、补一补液，我们把他的尿道冲刷一下，让他勤排尿的情况下，可能多数患者都是可以好转的。所以这个病是应该讲可防可治的。 所以说通过门主任的讲解，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如果由于运动所引起的这个我们说肾脏损伤，是因为运动让我们的这个横纹肌出现了溶解，溶解之后里面释放了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在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可能会循环到我们的肾脏， 它会对阻塞了我们的肾脏的肾， 这个时候才对我们的肾脏造成损伤。 对，是的。 好， 嗯， 其实关于运动当中啊，很多朋友说这运动的时候、这个我们不是强身健体，应该是肌肉变大吗？怎么还会让我们的肌肉出现溶解呢？这是不是其中就讲的是一个度的问题了？ 对，是的啊，这是肯定是讲一个度，因为最初呢运动性横纹肌溶解征呢是大约1970年在国外首先报道的啊，首先报道它主要呢也是国外发现一个运动明明是一个强身健体的事情嘛、但是如果在一个平常肌肉它缺乏一个良性的刺激和锻炼的人群中，你短时间内进行这种大量的剧烈的运动，一定会导致的实际上是肌肉的一个缺血再灌注、以及毛细血管的通透性的增加，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肌肉组织是耐受不了这种短时间剧烈的这种运动强度、它就会产生崩解坏死，就会产生细胞的肿胀。那咱们患者首先表现的形式呢一定就是觉得肌肉特别酸疼啊，肉没力气紧接着你如果休息以后可能就能 缓解了， 但如果你还硬撑着然后也不去 继续练， 没有产生警惕性继续咬牙狠练，有的病人会出现过几天就差出现了血尿这些症状。 其实是不是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就跟我们这气球一样、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种比如说给它充气啊吹气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气球猛的一下我们这气儿吹多了， 对， 这肯定就爆了。 对， 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吹一点气，慢慢慢慢让它这个弹性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可能吹同样气量的这个气，天天吹的这个气球不会爆，但是一次都没吹过一个新的气球，我们忽然一下吹很多气儿，它就有可能爆，就跟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这种细胞有点类似。 对，你这个比喻也挺形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健身经常讲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来健身、健身的目的不是在于某一时间点的强度，而在于长期的坚持。 所以说今天在全民健身日、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健身绝对是件好事，强身健体对很多的疾病其实都有这种预防和控制的作用、但是我们得讲究方式方法， 科学的方式方法，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如果我们过度运动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横纹肌溶解这样的一个病症呢，就会伤害我们的肾脏，出现比如说尿血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想问问门主任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呢可能会导致肾脏受损，出现这种酱油尿的情况。那除了这个酱油尿 尿还有没有一些临床的这种表现或者是信号，能够提示我们说，哟，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了，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了，我们得休息休息了。 好，是这样，因为那个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主要的病因是因为过强的运动啊，但是我们会说为什么一个平常健身的健身教练他并不会发生横纹肌溶解呢？因为这里首先也强调，第一有个体差异，有的病人是有一定的遗传易感性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强调什么样的信号呢？就是尽量我们不要在炎热潮湿的这种气候下狂热的健身，那个可以想见一定是大量的挥汗如雨。在挥汗如雨的情况下，我们想到肌肉的血液呢，它会再重新分配，那这个时候一定是把血液供养在肌肉组织，那肾脏血管自然就会反射性的收缩，导致肾脏是一个缺血缺氧低灌注的状态，而这种低灌注低压的低灌注的状态对肾脏本身也会加重它的肾损害、 哦、 啊，那这样的肾损害情况下呢，病人就会出现什么症状？一个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乏力、头晕、眼花，很容易跟中暑相混淆。但是他有一个特征性的表现，就是病人会出现肌肉的疼痛，我们称作三联征，就是肌肉疼痛、肌肉乏力以及尿色的异常。所以这个就是跟中暑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了。如果你出现了尿色的异常的话，那就说明你的肌红蛋白肯定是你的肾脏出现了损害。因为咱们讲这个肌红蛋白本身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好的蛋白，正常情况下它是供养于咱们的肌肉组织，是起到运输氧气和储存氧气的作用。你过度运动以后，肌肉组织肌红蛋白全都崩解坏死了，释放到肾了，就变成了不好的蛋白了。咱们这样通俗的话来讲，大家这样可能更好的理解，就像马路塞车一样，出口被堵住了，车越来越多，那马路整个不就瘫痪了吗？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肾脏就会受损。所以是这样。 好，那刚才我们也跟大伙儿解释了这个横纹肌溶解到底怎么去伤害我们的这个肾脏，什么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出现。在临床上，刚才门主任介绍了可能会有三个 三联 临床表现，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这种横纹肌溶解症这三个症状都是会同时出现的，都有，还是说有的可能只有一个两个特别明显，剩下的一个基本有还有可能没不出现这种情况。 是的，有的很轻症的病人可能就是有一点觉得肌肉疼痛乏力啊，他的那个经过自己的休息以后，可能尿的颜色他没有觉得明显的变成肉眼血尿了，可能就觉得颜色有点深，腰有点酸啊，可能多喝喝水多休息休息就能够缓解啊。但是重症的患者，我们讲这三个症状应该是先一定是先有肌肉疼痛和乏力，过几天会出现一个尿色的改变、而且这种尿色的改变不是一过性的，一过性就是尿一泡可能过马上就好了， 第二次再尿就好了， 持续性的它会持续的出现这种肉眼的血尿，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医院就诊了。就诊我们还会根据化验室的指标，血的肌酸激酶、血的肌红蛋白的升高，尿里检查出了尿里的肌红蛋白，我们会综合判定来给他诊断为横纹肌溶解。 所以说其实横纹肌溶解在临床上的这个表现我们一定得记好了，他不会一开始就说我之前肌肉也没有疼，头也没有晕，一开始尿色出现异常我们就说哟这是横纹肌溶解，基本上不太可能。 对， 他肯定前面会伴随着我们肌肉的这种酸疼， 对， 然后才出现尿色的异常。 是，而且他之前有一个明显的运动史，就一个短期大量的运动，这才是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的典型特征。 好，网易的网友在说每天三场，每周三场球到底过不过量？这个是不是得根据因人而异？ 对，是的。 如果您天天这么练的话，可能一周三场球不过量。 是的。 但是您之前一次没打过球，忽然一下一周三场球，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伏天里面， 闷热天气， 又不喝水，打球的时候， 对， 这可能就有点过量了。 对，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不喝水，就是关于横纹肌溶解的可防可治里头，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运动过程中要补水，补充水和电解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原理，大家想见是一个低灌注的状态，那我们如果是把它的水和电解质补充充分的话，那就能恢复到肾脏一个良好的灌注，同时呢多喝水勤排尿，我们来冲刷它的尿道，来尽快的排泄出这些代谢废物的话，那对肾脏也是有一个良好的保护作用的。 所以说横纹肌溶解之后，我们刚才跟大伙讲的这个原理的过程当中就说了，是肌肉我们说细胞崩裂 液之后， 对， 这些有害的物质堵塞了我们这个肾脏， 对， 我们多喝水多排尿把它尽快冲出去， 对， 脱离我们这个肾脏的范围之内， 嗯， 可能就会对我们肾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对，它本来是个肌肉在肌肉里的好蛋白，但是不要让它崩解到血液中来堵塞肾， 嗯， 是这样 啊，继续来看哈，这个恒温肌溶解，还有一听众朋友说，之前看新闻报道说吃小龙虾也会得这恒温肌溶解，这不运动光吃小龙虾是不是也有可能有这恒温肌溶解的风险啊？想问问您们主任。 哦，是，这个是曾经也有一些门诊的病人有过这样的咨询，因为好像现在这个夏天鬼街吃马小热，好像是这样哈。 嗯， 但是呢，是这样，就是目前的科学研究啊，包括咱们国内的有报道，确实有的医科大学报道过吃小龙虾引起了恒温肌溶解症， 嗯 啊，但是至于具体的小龙虾和恒温肌溶解产生直接关联的科学依据呢，目前还有没有明确的依据， 哦， 啊，那为什么它会产生这种溶解综合征呢？首先我们除外，它一定不是运动性的，对吧， 嗯， 那刚才我们分享了恒温肌溶解症其实有很多种病因，嗯， 小两百种， 对，小两百种其中呢有一种就是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那有可能我们想见可能是小龙虾本身是不是清洗的不够干净，或者来源不够正规，尤其是烹煮的方法不够安全可靠，你没有煮熟煮透。我们好像老百姓都知道咱们小龙虾最脏的部分是头和尾， 嗯， 还有肠子， 嗯， 那部分一定要去除掉，这样是不是有没有这些环节中出现了问题，导致的它是因为细菌病毒感染而引起的恒温肌溶解， 嗯， 当然啊，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本身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易感体质，或者你正处于一个身体非常虚弱的状态，你吃这些东西那很容易就引起病毒的入侵呀， 嗯， 所以我觉得是这方面的问题。 好，嗯，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圣金，想问问说恒温肌溶解这个病能不能自愈，是不是休养几天就能够自己全好了呢？ 嗯， 刚才我记得您好像说过，说休息休息，多喝点水，补充点这个体液， 嗯， 甚至说打个这个我们说吊瓶， 嗯， 补充点体液能自己好是吧？ 嗯，是的啊啊，对，谢谢这个网友这个提问啊，是这样，恒温肌溶解呢，我们始终讲不要谈恒温肌溶解而色变啊，尤其运动型恒温肌溶解啊，这种病呢，它本身呢，轻症的患者完全是可以自行缓解的。 嗯， 我们包括今天做这个专题，也是让大家只是引起重视。 嗯， 啊，轻症的患者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先讲他的防是怎么防。比如说，你尽量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在如果你大量挥汗如雨的健身的情况下，一定第一要积极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嗯， 第二呢，就是要科学有度的、有计划的，不能过量，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第三呢，就是一旦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硬撑着，靠着什么坚强的毅力来坚持下去，一定要停止运动。这就我们讲的治的第一个原则， 嗯， 休息啊，休息很重要。同时呢，再补充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病人都是可以缓解的。 好，嗯，那到底什么样算轻症，什么样算重症？如果重症的恒温肌溶解，它还能够自愈吗？ 嗯， 咱们节目下半段继续让门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 好，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也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吃肾补肾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您可以现在发送答案到我们的直播间， A 靠谱 B 不靠谱。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头紧张，身后是重世，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大家关于肾脏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门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送出两张正在热映的电影《神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电影票两张。互动的题目非常的简单，就是吃肾补肾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对不对呢？给了大伙两个选项， A 选项靠谱， B 选项不靠谱，您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答案的话就可以现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每人两张电影票。同时大家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10-6150-822和010-6150-833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今天呢，为您开通的是网易新闻、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可以随时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和我们的专家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在节目上面的最后呢，门主任跟大伙说了，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可防可治。怎么防呢？这个门主任跟大伙说了三点。第一点是运动的时候补充这个水分电解质。第二点呢，是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注意不要太超量，我们循序渐进。第三点就是出现了一些肌肉酸疼的情况，我们别再靠毅力去坚持它了，好好的休息啊。这是我们在预防阶段需要注意的。那也想问问您，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它算是轻的，什么样的算是重的，这个大家伙怎么来区别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啊，因为多数病人他的轻的表现形式就我们说的，其实包括尿血本身还不算很重。 哦，这还不算重。 对，不算很重。但是我们说什么叫重呢？但是我们讲一旦出现了尿血是不可以自己在家再硬扛着了。一定要来医院，因为由医生来评估他的病情的轻重程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了尿血，我们可能不会主张病人自己再在家自行的用喝水排尿这种方法了，可能建议他会住院。住院的话我们会给他进行输液来，而且会有时候还会配合一些碱化尿液的治疗，来以此呢来改善他整个的机体的内环境的稳态啊。同时呢，我们对他的肾脏的其他的各项指标，肾功能、肌酐呀、肾小球滤过率，我们都会有一些专业的评估指标来评定他是否轻，还有电解质是否有紊乱，是否有酸中毒，这些来评估。那如果你在健身房或者在家里或跑马拉松等等啊，出现什么情况是重呢？就是除了这些症状以外，你还觉得肾病人有的是觉得尿越来越少，浑身越来越肿，甚至呢有的病人出现了胸闷憋气、心律失常，恶性的心律失常，还有的病人出现了神经系统的症状，昏迷了或者高热了。那这种情况必须要立即送医院来治疗，因为很有可能它不是一个轻型的急性肾损伤，而产生了一个重型的急性的肾功能衰竭。那这种肾功能衰竭可能出现的表现呢，就还有一些高钾血症啊，严重的酸中毒。那这些情况是很危险的，会进一步会危害生命甚至。 也就是说其实严重的横纹肌溶解症可能会和我们的性命直接相关。 对的。 虽然这个病可防可治，而且大部分比较轻型的都能够通过我们好好休息补充水分自愈，但是我们一定得提醒大家引起重视。 对， 因为如果是严重的话就有可能要了我们的命。 对，而且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在早期发现还是能够可防可治，但是如果你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不可避免的有的病人会从急性的肾脏损伤会遗留一些变成了一个慢性的肾脏损伤，那样就比较遗憾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谢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说自己呢有这个肾囊肿，肾囊肿的大小呢是2厘米乘2厘米，想问问这肾囊肿对于肾脏有没有什么危害，现在有解决办法吗？ 是这样，肾囊肿呢是在现在咱们定期的体检中是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报告的结果，很多人都会发现肾囊肿。我们讲呢，肾囊肿一个是看它是不是单发还是多发啊，它报的应该是一个单发的肾囊肿，因为我看它只报了一个大小。还有第二呢，我们要看囊本身这个囊肿的形态大小，它的那个大小。一般像它这种2×2厘米的呢，算于不需要用 干预的，因为我们一般说是4到5厘米那种大个的肾囊肿才需要进行干预、 啊、 那至于具体的如何干预呢，可以去相关的泌尿外科，泌尿外科对于大型的肾囊肿它可能可以局部进行抽液来治疗、 啊、 为什么大型的肾囊肿需要干预呢？单纯的大型肾囊肿是因为这种大个的肾囊肿它会就可见想象，相当于咱们大白话讲，就尿液老积在那个囊泡里头、 哦、 那你就很容易，是不是就容易泌尿系感染、 嗯、 还有的病人特别大的囊肿，那你就很容易腰酸背疼啊、 嗯， 甚至会有血尿蛋白尿这种情况。 所以说您建议他如果是单发性的这个大小呢， 他这还可以观察， 还可以再继续观察， 继续观察，原则上呢就可以半年或者一年再去复查一个 B 超、 嗯、 我们动态看它是不是有进行性的增长就可以了。 好、 嗯、 那也想问问您哈，像这个比如说有这种肾囊肿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慢性肾病这样的朋友、嗯、是不是更加容易会导致我们说这种横纹肌溶解所造成的肾脏的损伤呢？ 嗯，是这样，包括国内外的研究呢就是认为运动性横纹肌溶解症啊，它多数呢其实是见于青壮年男性。 嗯，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为什么？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骨骼肌的一个过量运动导致崩解破坏嘛。 嗯， 可能青壮年男性的肌肉的骨骼肌容量会多一些。 嗯， 那它崩解破坏的时候释放出的肌红蛋白会更 多， 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发病人群有一个这样的概率。但是我们讲，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有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或者说是老年人合并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那他在健身的时候，那一定也是一定要掌握适度的原则的。 嗯， 因为过度的运动一定对他的肾脏呢也是有损伤的。 哦，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除了肌肉的溶解破坏以外，它也有些其他的诱因。当你大量出汗虚脱的时候，肾脏会处于低血压低灌注的状态，对肾脏也是有影响的。 嗯，所以说其实当我们肾脏有一些基础的疾病， 嗯， 或者是这个我们说老年朋友可能肾脏的这个功能本身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 人都会有下降， 所以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得多留一个心眼儿， 对，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勉强 适度就行。 是的，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互动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哈，我们的网易网友想问问您，刚才不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除了应该补充水分之外，还应该补充这个电解质吗？ 嗯， 他就想问问怎么补充电解质啊？是喝点糖水就行了吗？咱们先跟大伙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仅要补水，还要补充电解质。 嗯， 我们为了把这个我们说这种不良的对于肾脏有伤害的这些物质冲出去，那不光喝水就行了吗？干嘛还补充电解质啊？ 哦，是因为这样，因为刚才我们节目的开头讲过了，肾脏呢它不光是一个储水排水的一个器官啊，形成尿液和排出毒素的一个器官，它还具有一定的维持咱们水和电解质平衡，来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的这样一些功能。 嗯， 所以可见如果当你出现了一个过度运动导致肾功能受损的情况下，它所有的电解质的平衡酸碱度的平衡也是被打乱的。 哦， 所以你不是光是一个单纯的补充水分。 嗯， 那至于网友提到的说我只喝糖可以吗，这个单纯的糖不叫电解质平衡液。 嗯， 我们的电解质平衡液呢，它其中包括像咱们的细胞成分一样，包含很多的像钾离子、钠离子、镁离子，是这些，是一个多重钙离子，这个是综合的，这些咱们人体细胞正常维持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各种的电解质，这样才叫一个平衡液。所以咱们说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都要予以补充。 嗯，那也就是说糖水肯定是不全面的。 不全面的。 淡盐水是不是也不全面的？ 淡盐水只是含有钠离子，也是不全面的。 那如果想要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既补水又补充电解质，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运动型的功能饮料，像这种功能饮料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吗？ 应该讲可以喝，在补水的同时，在补充纯净的水的同时，再喝一些功能饮料，这样配合着，想应该是更为不错的方法。 比较好。 对， 因为这个功能型的饮料，说实话，为了口感，一般都是比较 甜 的。 是，我们也不主张过度的饮用甜水嘛。 好，所以说想要补充这个电解质，并不是单纯的我们说这种喝糖水盐水就可以补充好 的， 我们还是更多的得选择这种有多种我们说矿物质元素的这种运动型的饮料。那大家伙也不要光喝运动型饮料，因为还是比较甜，我们可以搭配着我们说矿泉水或者是清水 纯净水 来一起喝。 好，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听众朋友说每天都运动，但是呢有的时候感觉某一天运动有点过量，腰比较累，想问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得休息休息了。其实我们也说到像运动过量了之后有可能会引起横纹肌溶解，好，也想问问比如说偶尔一次我这种运动过量就会引起横纹肌溶解呢，还是说我得持续个两三次四五次，得是一个长期累积的损伤才会造成横纹肌溶解。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应该讲还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我们讲的是尽量规避它所有的危险因素，就是尽量不要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运动，尤其平常不运动的人。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呢，有一些人群是具有遗传易感性的，就是同样的运动强度，你会发现你的小伙伴一起骑动感单车，为什么他也一样，之前从不运动，他却没有事情，而你只骑的还没有他量多就会难受。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量化的评估指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体差异，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自身来断定评定。如果你觉得腰酸背疼，真的肌肉乏力，而且是休息一个晚上都不能见缓解的情况下，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尽量再休息一天两天，让它逐渐有个缓解的过程。还有就是在这期间呢要多喝水，勤排尿，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好，也就是说大家在运动之后如果出现了肌肉这种酸疼，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休息一下看看，如果是不见缓解甚至进一步加重，那可能就要引起警惕了。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运动过后我们得注意一下身体的这些变化。 对， 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运动过后尤其是比较大强度的这个运动之后会有这种乳酸的堆积，其实身体出现这种酸疼的症状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是的。 但是这个症状肯定不会是越来越重的，一般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轻了。 对，是的。 但是如果您不但没有变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感觉这酸疼越来越严重了， 对， 再出现我们说这个尿色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醒您得注意，得去医院看一看了。 是的。 好，那说到尿色的变化也帮听众朋友问问，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尿色的改变是不是就提示自己这个肾脏出现了问题。有听众朋友在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血尿到底什么样的颜色算是血尿，是鲜红鲜红的呢，还是说发咖啡色也算是血尿啊？ 好，然后血尿是这样，咱们正常先说一下，咱们正常的尿液应该都是一个淡黄色透明的啊。当然了，如果你喝水喝特别少的时候，也可能是偏深黄色，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啊。还有的时候你早上喝好多好多的水，稀释完了有时候甚至会更浅，无色透明，都是有的，这些都是正常范围的。那我们讲临床上肉眼观察的血尿是颜色类似，有的病人会像洗肉水一样，大家都在家有做过饭的经历，洗完那肉的那个肯定叫肉， 淡淡的偏粉红的， 偏粉红的或者就是鲜红的那种叫血尿。还有的是像浓茶或者浓咖啡酱油色的，不是鲜红但它是深红或者暗棕色的，那也叫做肉眼的血尿。但至于具体的血尿的程度呢，我们还是去医院里头会根据尿里的红细胞的成分来进一步断定它的来源和性质。这样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尿色发现了非常明显的这种改变，我们就得留心了。 是的。 好，但是横纹肌溶解我记得刚才这个门主任也特别提醒，它绝对不是偶发性的，也就是说这次出现了问题下次肯定还是会出现尿色的异常，不会是上一次有这种我们说咖啡色的尿第二次尿又变成了正常的，这种是不太可能的。 比如说确实有特别轻症的病人啊，他可能叫一过性的，我们讲他就一次觉得尿的颜色会 不太正常 了，但是就说他自己有的病人说就像在家可能就休息了几天然后多喝喝水缓一缓就能好了，那他可能就没有太大事，属于轻症型的。但是我刚才反复强调持续的不但不见缓解还是越来越加重，那这种情况同时伴发有紧接着尿越来越少了，甚至胸闷憋气了，还有一些恶心呕吐了，那一定就可能是往重症发展了，这时候是要引起警惕的。 好，叶天想问问说小便特别黄是怎么回事，这是肾有问题了吗？ 是这样的问题也经常在门诊会遇到啊。关于小便特别黄，其实这是咱们肉眼的主观的断定，你可能只是觉得黄而并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那些颜色，那个才叫咖啡色 呀或粉色、 红色。那深黄色呢，有时候民间的说法是不是就是上火了啊？那我们断定到底有没有肾脏的问题呢， 最简单的办法，你可以就是去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做一个尿常规。这里呢，如果时间来得及，我普及一下做尿常规的一个标准的方法。很多病人可能就觉得我就流泡尿就可以了。我们讲最准确的尿常规的方法，最好是晨尿，就早晨的尿，因为它比较浓缩嘛，细胞成分会更多一些。不要等到下午喝了一大堆水以后稀释了那样的。还有就是留清洁以后留中间那一段。就是先把尿出一点，然后留中间那段，避免外面的污染物的进入。还有就是女性一定要避开月经期。这样子前后几天这样留会更为准确。 好， 这样她可以去做一个尿常规来化验。 其实关于这个尿的颜色啊、状态发生改变啊、尤其是很多的老年朋友特别的关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会发现自己啊，这个尿尿的频率比年轻的时候要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是不是算是尿频尿急的情况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说，这发现这尿尿啊，这个尿液的泡沫特别多。就听了一个说法，说泡沫特别多的尿就算是蛋白尿。到底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啊。首先先说泡沫特别多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泡沫特别多，我们指的在真正的临床上的蛋白尿的意义呢，是这层泡沫是不消散的。有的人只是尿完了起一下泡沫很快就消散，那个也不能叫真正的泡沫尿啊。我们说的泡沫尿是一层浮在上面不消散。那同时呢，这样的化验呢，拿那种样子的尿，我们做化验室检查的会发现尿里会有蛋白，很多大家都会有经验，看到自己的化验单上尿里什么蛋白一个加号两个 加 号啊，特别害怕。其实上呢，我们的蛋白尿是分两大块，一种叫生理性的，还有是病理性的。那很多的蛋白尿生理性的是比如说发烧高热的时候，或者你过度运动，包括咱们健身完了正好，或者登山完了特别劳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尿里会有弱阳性的蛋白或者一个加号的蛋白，这种情况下叫生理型的。还有一些青壮年的特别瘦高的那种体型的男孩子，特别容易产生那种我们叫胡桃夹综合症，这种临床病临床的生理性的，它会产生一种蛋白尿或者血尿，这些都归属于生理性的蛋白尿。但是一旦出现大量的泡沫尿啊，然后我们的化验呢，尿的常规检查蛋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了，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考虑是病理性的，有时候咱们说白话就真的是肾脏有产生出问题 了、 这时候可能再会做一些定性的检查或者24小时定量的检查，会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来进一步明确。这样时间有限就不展开说了。 好，但是总之提醒大家，蛋白尿并不是说有了泡沫， 有了泡沫 就非常吓人，算是蛋白尿。 对， 这个泡沫它得是比较持续的、持久 的 这种。而且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我们说真的您的尿液泡沫特别多的话，去医院做一个尿常规检查。 对。 这个看一下这个我们说尿蛋白几个加号。 对，先看一个定性，然后大夫会根据情况再做一些其他的定量检查等等。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也想问问您，如果我们真的是这种横纹肌溶解所引起的这种肾脏损伤的话，我们去验这个尿蛋白，或者说我们去验这个尿常规，是不是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我们重点要关注哪些指标呢？ 横纹肌如果是横纹肌溶解的话，你一定在看病的时候要跟大夫强调你曾经有一个短时的剧烈的运动史，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在化验的检查中可能尿里会有一些蛋白，但是我们真正的诊断标准呢还是靠尿的检查里查尿的肌红蛋白。这个肌红蛋白跟尿的蛋白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蛋白啊，这点大家不要混淆。 好， 还有就是血里也会查一些血的肌红蛋白、肌酸激酶、其他的指标来综合判定。 好，那基本上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尿液当中的肌红蛋白也是尿常规就可以查，还是必须其他的这种检查项目？ 尿常规里头是查不到的 ， 是要单开一张肌红蛋白，因为它的检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它显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想要排除这个我们说横纹肌溶解造成 的 肾脏损伤，就不是尿常规这一个检查就可以搞定的。 但是当你发现尿色异常的话，常规的尿常规也是一个基本的初筛，来除外有没有本身的肾脏疾病来导致的。 好，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我们也请这个门主任帮我们说一说今天互动有奖问答题目的这个答案吧。吃肾补肾，以形补形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这个我看大多数网友回答都是非常 不靠谱， 不靠谱，是的，不靠谱。至于为什么不靠谱，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是因为时间有限，我简短说一下。第一就是本身咱们吃各种的动物啊，动物它现在随着